丘上那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还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 下午两点的国家图书馆，著名的敦煌遗书《赵成金藏》《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统称四大专藏，是国家图书馆200多万册古籍馆藏中最受瞩目的古籍。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三站。 没错，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9。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午后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午后是一份难以抗拒的闲适，午后也是一段为黄昏积蓄力量的小憩。 FM 999，午后时分，尽享西山日暮，淋雨都市繁华。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每天要孤单看我。

快出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苦恼，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苦恼，回看你我的。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

今生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功成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这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可以追求不认输。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究。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呢？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玩，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亲亲我的宝贝，希望你健康成长每一天。在长辈们眼里，老是认为高端大气的辣妈潮爸们不会带宝宝。 No No No， 咱只是颠覆了传统，倡导科学育儿罢了。所以对于那些潮范的高科技育儿产品，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比如接下来三 C 潮流生活馆推荐的这款智能婴儿袜，这款产品的设计初衷就是让辣妈潮爸们可以在百忙之中能更好地监督小宝贝们。它主要是通过智能袜中内嵌的传感器、加速器等，记录跟踪宝宝的心率、血液中的含氧量、睡眠质量、皮肤温度等数据。它甚至还能够监测宝宝的睡眠姿势，以确保宝宝在睡眠中不会因为翻滚而出现意外，让他们睡得更香。当然，跟踪收集到的各种数据都会通过相关应用直接传送到你的电脑或智能手机上，方便家长远程监控宝宝状态，跟踪健康状况。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再给我一

就像一切不曾改变。纵然沧海桑田，纵然世界改变，对你的爱一如从前。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你的身影越走越远。总有不断想起你微泪的双眼，仿佛过去只是昨天。总爱一回伤，一回梦难圆。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忘记你需要多少年。爱已冷，心已倦，情却难眠。总爱一回伤，一回梦太甜，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似梦似醒在这深夜，往事渐渐蔓延。 一息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似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智多星，我毕业了三年左右，现在想出来自己创业，虽然自己也做了一些准备，但是觉得不够，所以想请教一下你，创业需要注意些什么？ 在创业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创业者不能正确地评估自身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你首先要需要考虑好自身的资金能否足够承担创业的风险。其次，很多创业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能充分利用资金，经常会产生些不必要的支出，比如说设置一些并不是必须的职位，雇用一些并不是特别需要的员工，从而导致运转资金消耗量更大。特别是刚起步的公司，还很有可能会面对资金不足、业务变更等急需用钱的时刻，所以你有必要要留下一笔备用资金，以备不时之需。当然，这笔备用资金的储备状态，既可以是存放在银行，也可以用作些稳健投资，配置一些流动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这样不仅能储备资金，保障公司正常运转，而且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不会被浪费闲置。 哦，就是资金运转这块是比较重要的。那我想问点别的，就是我还需要配置些什么保险之类的，来增加以后的生活保障吗？ 当然需要。在买其他保险之前，你需要先将社保完善。除此之外，你需要考虑的则是加强意外、疾病保险和定期寿险。不过买保险也是有顺序的，一般为意外、医疗、寿险、重疾、教育金、养老金。年保费的支出最好是在年收入的10%至20%，不用过多，毕竟你现在还是刚起步的状态，等以后公司运转稳定以后，你就可以考虑为自己购买一些带有增值的商业保险，又或者将多余的钱投入到理财当中。理财智多星提示，创业的朋友们除了要估算好创业资金以及风险，还要学会利用投资理财来为自己的创业活动留一条退路，增添保障。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是下午三点的大观园，来源于1984年拍摄的《红楼梦》，徜徉其中，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四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任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要是你我碰面，就需要有人好言相劝。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都在想你，爱你宝贝，我疯狂爱你，我一见到人就在讲你，请问先生或者小姐，我的心我应该寄到哪里？我的寂寞放在何角里？ 走走走走 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就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 是啊，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

很多车主心里都有真皮座椅情节，即便一时买不上原配真皮座椅的车型，也要想法后期改装。那么在改装真皮座椅时有什么讲究呢？本期爱车宝典就来跟你聊聊。首先，选择真皮座椅改装店时，最好找直接加工店，而不是转接生意的那类店家。如果能直接看到他们的加工场地，就最好不过了。这样不仅保证了专业性，改进费用也会低一些。此外，国产和进口皮料不仅价格悬殊，效果更是大不一样，一般车主很难分辨，店家是否诚信就很重要了。现在市面上还有叫做超纤皮的人工皮料，相比真皮的还有一些优点，那就是耐磨性极佳，售价便宜，改装整车也就1000元左右。但毕竟是人造的，没有天然皮的良性，所以千万别让商家蒙骗了你，用超纤皮冒充真皮。 爱车宝典专业提醒，改装真皮座椅时，最好选择有识别标志的整张皮料，并且改装施工时，车主最好现场监督。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就在我们相拥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冲动，那么大声说出我爱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梦，和你一起携手到白头。怎么爱你都不够，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幸福在你我左右，怎么爱你都不够，不需要理由，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多年后爱不该，谁也不能将你我分开，时光在飞沉醉，在我心中你永远最美。怎么爱你都不够，我好享受能和你手牵手，幸福在你我左右。怎么爱你都不够，不需要理由，就是这样爱你爱不够。你是我最爱。 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

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午后是一份难以抗拒的闲适，午后也是一段为黄昏积蓄力量的小憩。 FM 九九九，午后时分，尽享西山日暮，淋雨都市繁华。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身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绵延，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偿还，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风和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逝去却别有冬天，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 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 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碎的呼吸 睡。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 in the night. 为何你心的人啊，留给我一望无际的思念。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FM 九九九 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教学生练字，有一次，一个经常用废旧报纸练字的学生反映，他自己已经跟着书法家学了很长时间，可一直没有大的进步。书法家就对他说：你敢用最好的纸试试，可能会写得更好。那个学生按照他说的去做了，果然没过多久，他的字进步很快。他奇怪地问书法家是什么原因，书法家说：因为你用旧纸写字的时候，总会感觉是在打草稿，即使写得不好也无所谓，反正还有的是纸，所以就不能完全专心。而用最好的纸，你会心疼好纸，会感觉机会的珍贵，从而心态投入，也就比平常练习时更加专心致志，用心去写字，当然会进步。平常的日子， 总会被我们不经意的当作不值钱的废旧报纸，涂抹坏了也不心疼，总以为来日方长，平淡的旧报纸还有很多。于是这样的心态使我们每一天都与机会擦肩而过。简单生活格言，生活其实也不会给我们打草稿的机会，因为我们所认为的草稿其实就已经是我们人生无法更改的答卷。把生命的每一天都当作那最好的一张纸吧。 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曲折结局依旧，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细水长流。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是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我愿人长久。